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1回，季温瑜着一身暗紫色的衣袍，右臂弯曲了一块血肉，饶是裹着厚厚的细布，仍然渗出些许血迹。面对谢之芳气势汹汹的质问，他白着一张阴柔俊美的脸，将糊弄谢涛的那番说辞搬出来为自己分辨，态度斯文有礼，语气真挚诚恳，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发乎情止乎礼的痴情种子，跪在地上再次求太子赐婚。不等他演完这公子多情的戏码，谢之芳便怒发冲冠，冲上前去揪住他的衣襟，一拳挥中面门，第二拳直接凿向他右眼。季温瑜没想到他胆子这般大，狼狈地躲过一击，转过头仓皇地向太子求救。 皇兄救我！ 太子的断臂尚未换好伤药，此刻衣冠不整，便遭一介外臣不管不顾地闯了进来，本就有些不愈，这会儿见谢之芳犯了魂，立刻出声呵斥： 明堂，快住手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 谢之芳面目扭曲，冷笑道： 我跟他这种猪狗不如的畜生没什么话好说，殿下莫管，打死了他我以命抵命便是。 他骑在季温瑜身上，左右开弓抽了他几个耳光，将面如白玉的少年揍得鼻青脸肿，脸上戾气毕露，端的是一副不死不休的架势。 这一巴掌为的是你亲我母亲。 清脆的击打声把殿内的太监和侍卫都吓傻了，一时间竟然不知该作何反应。 这一巴掌为的是你亲我姐姐。 谢之芳咬牙切齿，手下用了十成的力道狠狠出了一回心头恶气。 这一巴掌为的是你流言惑众，坏我姐姐生命，为的是你铁不支持，到了这时候还在痴心妄想着娶我姐姐，为的是你巧言令色，攻于心计，对太子殿下不恭不敬。 季温瑜心下怒意滔天，偏又不好当众暴露卓越的身手，只好装作毫无还手之力的样子，挣扎了几下，借谢之芳的力道将臂上刚刚愈合的伤口撕裂，连抽冷气向太子求救道： 皇兄，皇兄，好疼啊！我真的没有做过他说的这些事，你要信我。 鲜血奔涌，显得格外触目惊心，配上他不至于毁容的凄惨模样，分外能博取同情。太子很快反应过来，对左右侍卫们大喝一声： 还愣着做什么？快快把他们俩拉开。 几个侍卫连忙七手八脚地上前抱住谢之芳的腰腹，把他往后拽。谢之芳油闲不够，手脚在半空中胡乱挥舞几下，竟然挣脱了侍卫们的掌控，再度扑上前来，提起季温瑜的前心衣襟，胳膊一抡，将他凌指半空中，打横摔向门口。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季温瑜的身体砸破朱红色的木门，跌出去有一丈之远。站在偏厅廊下看好戏的季温景眼前一亮，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了几步。他是久在行伍中人，一眼便看出谢之芳乃是练家子出身，天生神力，内功深厚，端的是将才的好料子。但眼前这一手，他身边几个在战场上历练多年的副将也未必能够做得如此行云流水。摔在冰冷坚硬的青砖上，季温瑜口吐鲜血，剧痛难忍，心下也将谢之芳恼到了12分。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，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殴打羞辱于他，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他起了杀意，左手暗蓄内力，眯眼看向一步步朝他走来的谢之芳，打算寻个破绽，一掌了结了对方的性命。余光瞥见季温景的身影时，不由得浑身僵冷。 季温景怎么在这儿？ 侍郎，太子受了伤，他必是过来探视的。 纪文成和一众太监都不懂武，侍卫们资质也是平平，他有把握瞒过众人的耳目，将谢之方的死搅饰成一场意外。可是纪文景身手不凡，不可能看不出其中猫腻，这样不妥。他这会儿尚未成气候，根本没有和纪文景相争之力，为了避免引起怀疑，不止不能出手，还要继续扮演前世里那个唯唯诺诺卑微怯懦的皇子。纪文宇咬了咬牙，将将卸去掌中内力，便被谢之方一脑袋撞将上来。他本就有头疼病，如何能经得住这样的重击，当即惨叫一声，七窍流血，仰面躺倒在地。谢之方狠狠一脚踩在他手背上，用力捻动着，听得筋骨断裂声传来，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意。他徐徐蹲下身，压低了声音嘲讽纪文宇： 听说你母亲为了保全你不惜上吊自杀，你说要是他知道自己的儿子如此狼心狗肺，盈盈鼠亏，会不会气得从地底下爬出来？ 他往纪文宇红肿不堪的脸上又唾了一口： 呸，就你这德行还想娶我姐姐，你连给他舔鞋都不配。 瞧着谢之方高高在上的脸，瞧着纪文景暗含不屑的表情，纪文宇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仿佛又回到了六岁那年趴在泥地里受尽殴打与羞辱的噩梦。谢之方终于被侍卫们联手制住，强按着跪在院子里。太子被他这魂不吝的举动气得直打哆嗦，抱住满身是血的纪文宇，急令太监去传太医，喝道： 谢志芳，你放肆！阿余是姑的亲弟弟，你打他与打我何意？他素来知礼听话，等闲不与人起争端，如何做得出败人轻誉、强抢民女的恶事？你今日这般目无尊卑，信口雌黄，实在是岂有此理！ 纪文宇在太子怀里直抽冷气，神情哀楚： 皇兄明鉴，一定要还我一个清白。 谢之方梗着脖子冷笑道： 还他清白？谁又来还我姐姐清白？他见色心起，掳掠攀污我姐姐，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可掰扯的？我 够了！ 太子显然动了真怒，对左右喝令道： 赏他五十大板，给我插出去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